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35集。 他懒洋洋翻了个身，躺在沙发里，随手摆了摆，示意他先接电话。朱韵越过他的身体，从地上捡起包，没想到竟然是高建红的手机号。朱韵狐疑地接通，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： 请问是朱韵吗？ 朱韵嗯了一声： 是我，你是哪位？ 你好，我是二院肿瘤科护士，请问您认识患者高建红吗？ 朱韵直起身，沙发里的李寻瞥过了一眼： 认识，怎么了？ 这样的，今晚他要做手术，现在已经做完准备了，但患者说什么也不肯进手术室，他说想要见您一面。 屋里很静，电话里的声音十分清晰地传出来。朱韵看向李寻，李寻神色不明：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。 朱韵没做声，等着李寻示意。李寻起身，赤着身体去桌旁拿烟，点完火打火机扔到桌上。朱韵对着电话小声说： 好，我马上就到。 挂断电话，屋里一时又静下来。朱韵低声说：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想见我？ 不知道。 朱韵看着他宽阔的背： 你要去吗？ 李寻回头： 他是叫你去，你问我干什么？ 朱韵拿着手机看着李寻黑沉的眼睛： 你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来，他这个电话是想打给你的，他想见的是你，只是不敢说。 李寻又转回头，留给他一个后脑勺。朱韵开始穿衣服，她穿得很慢，给李寻留出充足的时间来思考。等他最后一件衣服穿上，李寻这支烟也抽完了，他掐灭在桌上。 你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 朱韵披着夜色驱车前往医院。李寻不去的结果并没有太出乎他的意料，虽然他饶过吉利这一次，但更多的是为了解放自己。李寻性格格外执拗，他内心有一杆属于自己的标尺，高建红已经被他归在尺度之下，他曾给过他机会，可他践踏了他的心意。李寻不是一个宽容的人。医院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朱韵来到肿瘤科，找到那位联系她的护士。小护士年纪不大，领着朱韵往病房走，一边走一边抱怨： 说什么就是不肯做手术呀，疼得都快晕过去了。 小护士正说着，走廊里忽然传来争吵的声音。小护士眉头一皱，加快步伐。病房门口，一个老人正跟一个年轻女人厮打。朱韵远远看过去，那波浪的卷发，长长的裙子，不是吴珍又是谁？老人60来岁，跟吴珍比起来体格消瘦，他在气头上扯着吴珍的衣服，眼红耳赤： 有你这么做人的吗？丈夫还躺在病床上，你就满嘴都是钱。 吴珍拼命推他： 你别碰我，什么满嘴是钱，你能不能听明白别人怎么说话？我问他公司股权处理的事，这都是为了家里好，你还怪我。 那老人应该是高建红的母亲，他嘴没有吴珍利索，只能手下更用力地攥着。小护士冲过去拉开他们： 你们家属注意点，这里是医院。 他严肃地说： 还有其他患者在住院，如果你们不能保持安静，就请离开。 吴珍第一个看到朱韵，她气喘吁吁地拨开高建红母亲的手，高跟鞋咚咚地往外走了。高建红的母亲捶胸顿足，病房里走出高建红的父亲过来安抚她。高建红的母亲伤心欲绝： 我当初就说不能找这种女人当媳妇，就是引祸进家，现在好了，扫把星。从她嫁进来，建红哪过过一天舒心日子， 每天拼命赚钱给他花，结果他就这么回报我们，就这么回报，结婚还得了病，全都怪他，都怪他。 高建红的父亲情绪没有那么激动，他扶着自己的老伴说道， 现在就别说这些了，你也小声点儿，让孩子听到压力更大了。 他抬眼看着朱韵说道， 你是朱韵吧？哎呀，你也长大了，跟照片里都不像了。 你认识我？ 高建红的父亲说， 认识，你们以前大学的时候比赛照的照片他一直都留着，那阵他总提你和那个姓李的孩子，后来就不说了。 他的语气沉痛又衰弱， 哎，你进去看看他吧，孩子，叔不知道你们发生过什么，但叔求你，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一定让他宽宽心嘛。 朱韵看着这对年老体衰的夫妻，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， 我知道，放心吧。 朱韵进去病房，高建红的父亲在后面帮他关上了门。门一合上，所有的纷乱嘈杂都不见了。单人病房的配置很好，墙面是浅浅的粉色，窗台上也摆着植物，整洁温馨。高建红躺在病床上，朱韵第一眼见到他感觉有些陌生。为了做手术，他的头发已经全部剃掉了，鼻子里插着管子，脸颊消瘦。他很虚弱，但意识还清醒。他看着朱韵进屋， 他不肯见我。 他插着鼻管，说话很轻很慢。朱韵走到他身边，说， 你不要多想，安心做手术。 他站得近，高建红看他的视角有些费力，朱韵拿过旁边的凳子坐了下来，他的视线也随之落了下来。 吴真跟我妈吵起来了， 就说了几句，没什么大事儿。 我妈总觉得是吴真给我带来了厄运，人遇到不顺的事总要找个怪罪的对象。 朱韵还是那句话， 你安心做手术，其他的事都等痊愈后再想。 高建红看着天花板发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缓缓地问， 你们为什么要撤诉啊？ 这是公司所有人共同的决定，我们得考虑以后，如果消耗太大得不偿失。 高建红听着轻轻摇头， 不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没有什么共同决定，至始至终只有他能做决定。 朱韵静默，高建红喃喃地重复着， 从来就只有他能做决定。 高建红眉头皱起，看起来有些不舒服。朱韵连忙起身， 我去叫医生。 高建红出声费劲，从被子里伸出手拉住朱韵，他紧紧看着他，脸色发青， 他还不如狠到底，这样我死也死得有缘由，现在这样算什么？ 因为头发剃光，高建红头颅上的血管更为清晰可见。他强忍着疼，头上渗出汗珠来。 你告诉我，现在这样算什么？他是原谅我了？ 朱韵扶着高建红的胳膊， 你冷静一点。 高建红摇头道， 他不应该原谅我，我是真的想将他踩进泥土里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 窗外刮起了风，夜的黑铺天盖地。高建红攥着朱韵的手腕，力道奇大。朱韵不敢推他，也不敢太过刺激他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。久而久之， 高建红的手慢慢松开了，他脱了力躺了下来。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失败，我知道我赢不了他，他也知道，你也知道。 听到这儿，朱韵终于问了句， 那为什么明知道赢不了还要跟他比？ 高建红没有回答，他好像在回忆，许久之后他说了一句， 是我告诉张小贝的。 朱韵没听懂。 什么？ 高建红喃喃道，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我太生气了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个姐姐，他什么都没有说过，我们对他而言根本无关紧要。我太生气，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放弃所有机会去跟他干，他就那么轻易放弃了。我知道张小贝和李寻，我也知道他认识很多媒体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把李寻所有的事都告诉他，我还说故意勾引领导的女儿。 朱韵立在一旁，乍闻陈年旧事，神色恍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